早晨， 早晨， 翻嚟大香港早晨，同埋呢个系 My Radio 同埋《粤事报》联播早晨节目啦。咁啊，今日就讲咩咧？咁就讲讲系啊，系啊，好捻勤力嘅真系。我觉得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勤力，我觉得太勤力， 可以自己夸张自己。 我个夸张得滞，夸张到我自己都惊。咁就其實唔勤力嘅，琴晚冇開到街站，琴晚因為琴晚咧就發生咗啲衝突咁樣，咁啊最主要就係要安撫下教主啦，因為教主呢排都幾多唔高興嘅事發生咁樣，咁琴晚又發生唔高興嘅事啦，咁啊仲要係即係礙於選舉啦，又唔係好發得爛咁樣，咁啊。其实发生咩事呢，咁我琴日其实我喺 Facebook 都讲咗啦咁样。咁啊即係呢个因为而家呢你哋有留意呢，咁啊其实周围呢，不过其实剩返呢几日㗎啦，最后㗎啦。咁啊呢个咁嘅中元节，咁啊即係盂兰盛会啦。咁啊呢啲潮汕同乡呢，咁啊即係潮州人啦、学老人啦咁样，都会喺唔同嘅地方，你见到周围嘅球场都会搞緊啲盂兰节嘅神功戏嘅活动嘅咁样。咁呢个亦都系我哋即係乡下传统啦咁样。咁啊咁而本身郁敏就亦都同呢、這个我哋嘅海乐峰同乡啦，咁啊关系就好紧密啦，咁所以就咁啊，佢亦都系香港唯一一个学老人嘅立法会议员嚟噶，咁啊所以都几威风啊，你知道，即系同乡之间嘅立法会议员咁样，都相当之威风，咁所以都郁敏都相当受欢迎嘅咁样，咁但系你知道啦，即系咧临近选举啦，咁系即系剩翻六日啦，而家剩翻六日就投票啦，咁样，咁啊跟住就好捻紧张啦，即系我讲啲建制派好捻紧张啊，屌你老尾，即系其实最捻紧张就唔系你哋炒紧嗰啲咁嘅花生，嗰啲乜捻嘢。咩青年病症啊，嗰啲咁样啊，嗰啲咩一百人造势大会啊，嗰啲咁样，即系嗰啲嘢就唔系真系最 唔系重点， 最紧张喺个选情上面，而系其实即系建制派都好大危机，建制派自己都好大危机，佢哋自己都系都会抢票，亦都分票唔匀。咁我都同大家讲啦，即系等于上次周永勤事件，我同大家讲啦，即系当然何君尧怼就系、是、何君尧要怼嘅就系怼周永勤，但系其实佢要过佢个票数要多过嘅，佢要多过郑松泰啊嘛。咁当然啦，譬如我之前都讲啦，其实喺九东论坛虽然冇咁大粒花生啦，咁系黄国健都怼鸠谢伟俊噶。都系，其实佢哋都系要互相抢对方嘅票，但系佢哋要斗争嗰个对象，要过票，要票数赢嘅，都系要赢我啫嘛，你明唔明啊？即系简单嚟讲就系是但一个啦。而家柯创盛即系九龙东嘅选区啊，柯创盛同埋呢一个咁样嘅谢伟俊就最撚落力要去取票，咁要取票嘅目標係咩呢？就唔佢哋唔單止要取票高過對方啦，係要即係當然佢哋高過對方都會就 安樂啦， 就安樂啦。即係嗰個情況就等於個紅人追緊嚟啊嘛，係嘛？有兩個人喺度跑，係嘛？ 你最好快過紅人， 係啊！你會快唔快過紅人啊？我快過你就得啦，佢先。咁當然都有呢個咁嘅情況啦。咁但係嚇、啊，如果紅人跑得慢啲，咁啊更加妙啦咁樣。咁所以其實都係要怼我嘅咁样，咁啊，琴日发生咩事咧？其实我哋都我同郁敏啦，咁我哋都平时我哋都出席啲乡里活动嘅，咁啊平时梗系冇嘢啦，咁而家选举啊嘛，咁啊琴日就系、是、其实就系九龙东最大坛嘅神功戏嚟嘅，咁就喺呢个咁嘅慈云山，慈云山嗰个球场，咁啊慈云山嗰、那个中央游乐场隔篱嗰个咁嘅球场啦，咁啊年年都搞噶啦，咁样今年当然要搞啦，咁我哋不嬲都会约一啲同乡嘅，即系一啲即系叔父啦咁样，我哋通常都会约埋一齐去嘅咁样。咁啊，其实前日咧，即系我哋做紧造势大会嗰阵咧，就已经收到即系一位长辈咧嘅电话，就话佢忽然间就有啲要事就嚟唔到咁样，咁话咦嚟唔到咁样咁奇怪嘅，冇理由喎咁样，因为点解咧？因为何老人好 重視嗰個活動， 係啊， 同埋係即係會聚集好多鄉里嘅，咁係以前就仲更加盛況啲添啦，咁樣咁就因為係食飯唔使錢啫嘛，咁樣咁係會即係大家會輪流入去食飯啊嗰啲咁樣啊，咁啊好多人噶嘛，咁啊所以就好少話唔得閒咁樣嘅，咁樣咁啊跟住鬱敏就打電話問下佢啦，咁樣咁佢語重心長講嗰句就話都要小心啲咁樣，咁跟住。跟住就，但系你知鬱敏嘅啦，你唔叫佢小，你话唔得闲去，佢可能真系唔得闲噶嘛，你叫佢小心啲，佢一定要去。咁啊，咁我哋照去，咁啊，其实我哋喺乡里见到，即系当然都好欢迎我哋啦，咁样。咁但系咧，其实咧都晏昼都有话有我哋啲老友啦，嗰个系我啲 friend 啦，咁样，因为即系有啲同我差唔多年纪嘅乡里咁样，咁啊比较啱倾啲，咁佢都同我讲话，喂，多好多人喺度，多好多唔系乡里人喺度，咁都系要去装住香噶，因为即系中元节又有都要上个香啦，咁样，咁都要装住香嘅。咁跟住我同鬱敏就過去啦，咁樣。琴晚就大概六點零嘅時分啦，咁樣。咁跟住去到咧，咁我哋仲同鄉里傾緊偈嘅時候咧，咁其實去到現場就已經見到好多建制嗰啲人喺度。咁往年都有嘅，其實往年都有嘅。咁因為譬如往年陳鑑林選嘅時候，咁陳鑑林都潮汕同鄉啦，咁樣。咁雖然佢係潮州咁樣，咁但係都潮汕一樣啦，咁樣。咁所以其實係無論潮州嗰啲或者係學佬嗰啲咁樣，咁佢都係會去出席嘅咁樣。咁往常佢都係會有去，所以有見到建制人士就。唔撚奇啦咁樣，咁啊現場亦都有警察啦咁樣，咁有警察又唔奇，因為人多聚集嘅地方亦都會需要去，即係唔係著曬軍裝嗰啲喺度啦，咁但係都係知係警察啦咁樣，咁跟住呢個大就有，因為我認得嗰啲即係嗰啲叫咩？ 咩？嗰啲有邊？ 唔係嗰啲差館嗰啲叫咩？嗰啲叫做 CID 唔係啊！嗰啲叫咩？處嗰啲每個差館嗰啲叫警長啊，定係咩處長啊？嗰啲 警署警長 啊嗰啲咁樣，咁係即係因為有一兩個學佬人嚟㗎嘛，咁樣咁所以其實我係認得佢哋㗎嘛，咁我見到佢哋都成排喺度啦，嗰啲咁樣咁好啦，咁我見到啊奇怪啦，咁撚多呢啲人嘅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咧就係如我琴日 Facebook 所述啦，咁樣咁就幾廿個其實。上百個幾廿個嘅黑社會啦，就衝出嚟啦，拆下啦咁樣，咁啊，跟住然之後就主要就屌鳩我嘅，主要就屌鳩我，因為都避重就輕佢哋，即係又唔係好夠膽喐啊喐敏嘅，咁啊主要就走嚟屌鳩我嘅，咁啊屌鳩我就係叫我唔好撚選啊，叫我試下選啊，你繼續選落去啊，選到你仲撚大鑊啊嗰啲咁撚樣嘅嘢啦咁樣，咁嗰、那個最主要咧就係令到鬱敏唔高興嘅地方咧，就係咧就係嚇親啲同鄉喎。即係我哋遇到呢啲嘢就唔撚奇啦，咁樣 見慣 啦。咁但係咧嗰個環境令到我哋尷尬嘅地方咧，就係你話如果喺我哋嘅街站或者我哋嘅集會咁樣，如果你有呢啲咁嘅嘢，咁咪好似禮拜日集會咁樣咯，咪好似禮拜六，咁咪好似禮拜六集會咁樣咯。禮拜六集會都有發生呢啲事啊，咁樣咁咪好似禮拜六集會咁樣。咁但係就。唔可以喺啲鄉里嘅地方嗰度嘈噶嘛，大佬，因為我都講啦，其實就即係學到人就好重視嗰個一年一度嗰個咁樣嘅神功戲嘅活動，咁但係你哇搞，因為琴晚又擺咗百幾圍，咁啊百幾圍喺度，咁當然啊輪流咧，即係輪住嚟啦咁樣，咁你百幾圍喺度，咁即係。你知啦，即係你兩方打起上嚟，冇得講邊個誰是誰非噶嘛？即係你冇撚得講，或者係打爛曬啲，哎佢打我先嘅嗰啲咁樣，冇得講呢啲嘢噶嘛？咁你搞爛個場就係搞爛個場啊嘛！咁鄉里又好撚重視嗰個咁樣嘅神功戲嗰個活動，咁我哋又冇撚得搞爛個場嘅，咁於是乎，咁你咪唯有即係喺度嚇好心平氣靜咁等佢屌完咯，咁撚樣。咁當然鬱敏就好撚唔高興啦，即係鬱敏就好撚唔高興啦，咁樣。咁係自己嘅地方啦，咁啊亦都係鄉里嘅地方啦。咁跟住我一路望撚住啲差佬，啲差佬真係唔撚你喎，好撚嘢。喂，咁你我都唔撚使你保護我啊，屌你老尾，我使撚你保護我。咁但係喂，你班友仔喺～ 度，一陣間屌你掃亂啲嘢啊，整冧個台啊，屌你老尾嗰啲木棚搭嘅啫嘛，推推撞撞，呢間整冧個棚啊，屌你搞到個神功器做唔撚到啊！喂，我嗰度嘈嗰個位，我仲要喺神位隔離，屌你老尾整撚到個神位啊，嗰啲咁撚嘅，佢真係堅唔撚你喎，屌你老尾啊！咁所以呢單嘢咧，有人就問喂。你會唔會即係譬如我昨日出咗個 post 之後，跟住然之後亦都有《要時報》做咗報導啦。其實我要公民發埋新聞稿嘅，不過我知撚屌唔會報導嘅咧。咁、但係即係我又有我自己嘅平台話俾你聽啦。咁有啲人就問我：喂，發生咁嘅事點解唔報警啊？屌，我都話俾你聽，差佬喺嗰度啦，佢就喺嗰度啫嘛。咁我報警報邊個咧？我定係直接去揾警察投訴科咧？屌你老尾！嗱，咁呢個就係昨日發生嘅事件，呢、這個係恐嚇候選人嘅事件啦，咁樣即係你當然我哋唔撚驚啦，咁但係我哋驚唔驚一件事啦？屌你老尾，喂，即係唔拉話周永勤喊咗出嚟，唔撚代表嚴重，唔撚代表佢嚴重啲嘅大佬，係咪先？我哋係實牙實齒成扎衝埋嚟啊嘛！屌你老尾，我哋唔係聽到。我哋唔係聽到 message 啊嘛，我哋唔係聽到義工轉達啊嘛。喂，我哋兩個一個立法會議員喺度，一個係現在參選緊嘅候選人。你老尾你成班人兜口兜面咁樣，跟住然之後係黑社會嚟嘅，擺明喺度空鳩我哋，叫我哋唔好撚選嗰啲咁撚樣。咁當然好撚大劑啦，呢個好嚴重，係影響選舉公正性噶啦，係嘛？影響候選人啦。咁但係跟住你又話啦啊，跟住然之後有啲咁嘅事咁樣，咁你向選管會投訴啦。或者是報警啦，執法部門處理，我再講俾你聽，佢咪就係坐喺嗰度咯，佢就喺嗰度啫嘛，屌你老尾，傳召翻佢出嚟做證人都得啊，佢就喺嗰度啫，屌你老尾，咁講乜撚嘢啫？講乜撚嘢啫？咁即係呢個事件咧，就話俾大家聽，要幾樣嘢，有幾樣嘢。第一就係講講九東嗰個情況先，即係九東嗰個形勢，即係頭先我講嗰樣嘢啊。咁佢哋互相都要搶票，呢、這個咁樣嘅，即係柯創盛同謝偉俊，佢哋互相都要係即係要穩住嗰個門檻，亦都係吃力啦。咁、而我即係暫時啦，即係如果根據《月時報》民調啦，咁我都仲係即係緊緊咬住個邊緣啦，嗰啲咁樣。喂，所以喺咁嘅環境底下，屌你老尾，做咩你又唔撚投票俾我啫？撲你個街，係得我收拾佢哋啫嘛，係得我可以收拾到佢哋啫嘛。仲要琴晚黃毓民咁撚樣同我受啖咁嘅氣，你老尾你唔撚投票俾我哋出翻啖氣，你咪搞撚錯係咪先？九龍東就從來都係難選嘅，即係我想講歷史上咧，即係除咗揾膽坐喺度，揾膽坐喺度嗰啲民主黨、公民黨，叫做硬骨扯住一半，即係以前四席啦，以前四席嘅時候，咁你咪民主黨、公民黨咁樣叫做 穩佔泛民兩席， 即係其實咬住啦，因為其實這個咁樣嘅九龍東唔係六四比嘅，我想講，即係其實建制係多啲嘅。咁然之後最後出嚟嘅結果，咁啊建制三，即係增加咗一席之後咧，就變咗建制三席啦。這個咁樣嘅民主派剩翻兩席啦。咁、那個原因就係乜嘢咧？原因咪就係大家屌你老味亂鳩唔分啲票啦，咪嘥鳩咗啲票。即係我2012年嘅時候，你哋屌你老味投俾陶君衡，咪即係等於射落海咁啊！撲你嘅街。咁而今屆嘅情況一樣啦。喂，能夠作低佢哋嘅就係得我啫。咁跟住，然之後你哋仲喺度猶豫緊譚香文啊、胡咩乾啊、 譚乜志 啊、陳澤濤啊嗰啲咁樣。咁你即係射落海啫，即係好老實講，屌你老尾係咪？即係九龍東幾時都係難選嘅，我話俾你聽，因為其實能夠硬骨撞到落去嘅係得大班啫嘛，係得鄭經翰嘅啫嘛，跟住然之後鄭經翰對上坐鎮喺九龍東嘅咪就係司徒華咯，屌你老尾係司徒華鄭經翰，跟住然之後如果我都唔撚得，我話俾你聽，就算我唔選個個都唔撚得噶啦，係得我作到嘅啫。係得我開到嗰個位出嚟嘅啫。如果我唔得嘅話，屌你老尾，當我唔選啦，即係當我而家即係假設而家九龍東十二張名單忽然之間少咗我10號黃陽達啦咁樣，咁我話俾你聽，坐定一定係三席建制嘅，唔撚使講嘅。即係就算我唔分，即係啲人好撚中意話高票啊，係介人哋票啊嘛。好啦，假設我唔介你哋啲低票嘅人嘅票啊，我話俾你聽，你哋全部都選唔撚到，肯撚定，就算你夾埋一張名單，你哋都選唔撚到。我好肯定話俾你聽，呢個關人事噶嘛，大佬！你老尾你同佢哋講乜撚嘢策略，乜撚嘢策略投票嘛，密嗰啲咁撚樣，又話喂而家嗰個民主派嘅民調嘛，密密 屌你老咩，我想讲九龙东大部分嘅人又唔上网又唔睇电视㗎嘛，你明唔明啊？九龙东难处嘅地方就因为佢老㗎嘛，佢即係屌你係全部都系老人家嚟嘅，即係大部分嘅区最多，咁佢又多屋村，佢係最撚多屋村嘅区，咁最多屋村嘅区就代表乜嘢呢？就代表佢最容易中最多嘅新移民落去，佢中票最撚多嘅区，最多屋村嘅区，最多中票嘅区，最多老人家嘅区。屌你老尾，喂，如果唔係我哋熱血公民鋪天蓋地咁樣喺街度去拉，瘋狂咁樣洗樓入村，然之後係真係咁耐以嚟做咁撚多嘢，令到佢就算唔上網都知道呢個世界有個人叫黃楊達嘅話，根本就冇撚得搞嘅，話俾你聽。即係喂，上屆攞36,000票，屌你老尾，你估容易啊？你估係即係真係靠網上講下粗口，屌你老尾，跟住然之後跟住然之後喺選舉論壇爆下舌咁撚樣又有啊？唔撚係咁撚樣計啊嘛。 好 啊 ，KO 對手剪條片出嚟話自己 KO 對手，你唔撚係咁樣噶嘛？屌你，選舉唔係咁，尤其是九龍東就絕對唔係咁樣。咁所以咧喺咁嘅情況底下，咁當然建制就好撚了解啦，建制就好撚了解，因為點解我係計司徒華同埋呢個咁嘅鄭經翰最有可能去作到呢一席翻嚟咧？呢個情況就等於係佢哋上屆都後知後覺啫嘛，佢哋上屆後知後覺就係佢哋估，即係因為我有特殊嘅身份，我同鬱敏就係我哋本身係學佬人，我哋喺九龍東嗰個學佬嘅網絡同埋嗰個咁樣嘅。同埋嗰個咁樣嘅關係，令到我哋唔係即係喎，報紙唔報我哋喎，跟住然之後我哋主要靠網台喎，網又去唔到喎，咁我哋點樣聯絡到啲人呢？屌你老尾，我哋就係有我哋自己嗰個信息傳遞嗰個咁樣嘅系統喺度啊嘛。好啦，咁我哋有呢個系統喺度，咁於是乎，好似上屆去到最後，屌你老尾，佢咪忽然之間中聯辦，屌你老尾！擺勁多嘅資源，跟完之後特登喺大陸揾一扎學佬人落嚟，嚟到香港嚟到拉票，咁撚樣去做嘅咁樣。好啦，咁今屆咧就更加提早就去做，直頭咧就係搞亂檔，喺我哋鄉里嘅地方嗰度搞亂檔，搞到啲地方亂撚曬大龍，跟完之後又恐嚇我哋啲同鄉啊，又即係嘗試又製造厭惡嘅印象啊，搞到麻麻煩煩咁樣。咁你就明白一樣嘢，就係、是。我哋有我哋嘅方法威脅到佢，而佢亦都針對性就即係其他泛民主派嘅人唔明白，嗰啲黃絲帶嘅人唔明白，佢唔明白我哋嘅選舉工程係點做，但係共產黨明白嘛，所以針對性就打呢一樣嘢。所以我可以預言俾大家聽就係、是，正正因為九龍東嘅情況係咁樣，因為譬如我哋當然我哋網絡傳訊好撚緊要啦，喺成個運動入面同成個香港入面，但係如果當嗰件事收窄咗淨喺九龍東嘅時候咧，其實我而家講呢啲係好多時候係傳達唔到去我直接嘅選民嘅。咁、所以喺我嘅環頭入面，我嘅即係街頭嘅工作係更加重要嘅。咁而正正因為咁樣，我亦都可以預言俾大家聽。我亦都真係我有個預言俾大家聽，就係、是、嚟緊會喺九龍東嘅街站上面發生嘅衝突一定係會多，一定係會多，尤其是選舉當日。選舉當日，你會見到警察咪吹曬雞，又話暴重兵，又話速龍隊都出埋嘅。佢個部署好撚簡單啫嘛，啲黑社會。共產黨走嚟嘈你兩嘈，跟住然之後，屌你老尾！警察見到嘈，你唔好同我講邊個搞邊個啦， 拉曬翻去， 拉曬翻去先算啦。喂，咁佢嗰啲導遊黑社會拉佢有幾撚閒啫咁樣？喂，你成班你助選團你都唔會多人噶啦，你成班手足，屌你老尾！喂，你拉下又少一個站，拉下又少一個站，咁嘅結果最後咪周街都係謝偉俊民建聯咯。即係嗰個部署好撚簡單係咁樣啊，預咗佢一定係會咁樣發生，所以第一就一定要夠人多啦，即係大家一定要有互相照應啦。其實我想講，而家九龍東我哋嗰區，因為其實我哋喺五區入邊係少人啲嘅，因為住最主要就係住喺九龍東嘅人唔係咁多嘛，咁我哋都盡量希望就係話我哋手足喺翻自己嘅園區嗰度做嘛，咁你咁喺園區做就梗係好啲啦，你車程都慳翻啲啦，係咪先？咁所以而家咧，佢哋咧好多時候就一人街站。 有時係即係有時頂籠嘅二人街站。今朝啱啱去平石嚟，佢哋都係一兩個人咁。咁你一兩個人街站，咁你就變咗就你應變能力都低啲啦。咁所以就係、是、第一就要多人啦，要有多啲人去落水做。咁譬如我今日都收到幾個 message， 我都見到有啲聽眾有啲朋友都係就啱啱即今朝我見到有個實戰工黨嘅聽眾都。見到昨晚的事件都今天特登落咗去做街站啊，聽朝又繼續去順利做街站啦咁樣，咁係要多啲人出嚟啦，同埋即係唔好再問點樣去安排點樣聯絡啦，夠得閒聯絡你咩？屌你老尾打下電話都要時間㗎，咁所以你自己睇街站表啦，每日都出㗎，每晚喺要時冇出㗎，你自己睇咗街站表，你自己落去，唔好再叫我點樣揾人接洽你啊，安排你啊，屌你接送你啊！屌你幫你買定嘅早餐啊！冇啲嘢嘅冚家產，屌你老尾，唔係 working holiday 啊！所以係你見到個街站表，你自己落去啦，咁樣呢個其一啦。跟住即係所以要多人啦。所以屌你老尾咧，即係咧，除咗話即係黃毓民救票之外咧，跟住咧，然之後咧，仲要走嚟話我黃洋大九龍東救人咧，我屌你老尾咧，呢啲真係咧，我話俾你聽，即係即係笑死朕都講過嘅，即係你搞呢啲嘢咧，你即係你政見討論嗰啲就唔撚緊要，不過我冇撚見過啦，即係小弟從政咁耐， 冇乜見認。 小弟從政咁耐，我未見過有人討論政見啦 ，OK 嚇、都相當之罕有啦嚇、所以有時悶起上嚟，唯有自己提出一套論述，再提出一套論述，互相比較一下啦咁撚樣。我未撚見過人哋討論政見，OK 好啦，你要搞呢啲嘢，你又要喺度嚇自己。自己喺度扮熱狗啊！自己開啲 account 扮熱狗啊！自己喺度話誒要公民救人啊！跟住然之後喺度又扮俾人又扮俾人搞你啊！嗰啲咁樣啊！咁呢啲嘢呢個禮拜要出撚曬嚟啦！但我話俾你聽，你抹黑得我嘅，屌你老尾！你預撚咗係有報應，我話俾你聽，你譬如你打得電話去講乜撚嘢九龍東救人啊？你出得嗰啲咩 post 話邊度救票啊？話乜撚嘢邊個其實而家都開始坐定粒綠啊？開始搞你開始玩呢啲嘅時候，我嚴正同你講，你一出完嗰個 post， 你今日就好去做 body check， 你即刻 check 一 check。 有冇啲陰影？ 係一定有啦。你問題就係你早啲揾佢出嚟。 喺邊個位？ 係啦。已經是有的了，你肯定是有的了，你實有腫瘤在身上的了，你現在盡早，即是我出於一個善意的提醒，你盡早找他出來， 盡早求醫， 是的，盡早，因為你這樣無端端，為什麼？不是無端端的，你抹黑我嘛，你抹黑我你就生 cancer 的了， 希望你腹腔 具體很多，你聽不聽到？具體很多，不是惡運纏身，你抹黑我你就生 cancer， 病都選了，不 是我選的，你選的你揀， 希望喺腹腔外面啦，喺里边就难切啲。 你揀嘅 ，OK， 咁所以就快啲 check 啦，快啲 check 啦，我都唔希望你有事，同埋即系唔好浪费啲公共医疗 公共医疗资源， 系啦，冇 九东已经少 啦， 系啊， 一走去照第几期？第三期， 啊、 总共有几多期？三期。 啊、你知唔知九东有几多门诊啊？你知唔知九东？你知唔知九东有几多医啊？你知唔知九东有几多老人家？ 啊，呢、這个唔知喎、啊。啊呢、這個真係唔知道， 你知唔知而家 門診平均排幾多個鐘？ 你知唔知而家有幾多老人家排緊隊做眼科手術？你答唔到啊？ 唔知 道答唔到啊？答唔到唔使你答， 呢、這個都唔知喎、 啊。瞄佢咪， 熄咗佢咪，主持人熄咗佢咪 ，KO 嘅。 冇啦， 屌你老尾！喂，所以第一就係要出嚟，屌你老尾！第二就係小撚心啲。我話我哋救人又成，同埋另外一樣嘢啊，講多少少就係、是、九月四號係我覺得會有衝突，我覺得會有衝突。咁所以咧就要點樣咧？就即係選舉嗰陣咧，即係即係我呼籲大家，真係選舉嗰日真係唔好同佢嘈，即係唔係話唔可以同佢嘈。亦都唔係話亦都唔係話怕撚咗佢。屌你老尾，唔通有個導遊喺度嘈兩句，你驚撚咗佢？唔係驚撚咗佢，佢阻撚住你啊！你嗰一票都唔能夠少，你明唔明啊？佢你唔可以俾佢阻撚住，你唔好理佢。如果佢 擺定喺度糾纏嘅，甚至乎有幾個人喺度指罵嘅，佢一定係咁嘅個部署，先揾一兩個人嚟，跟住然之後，你有啲嘈起上嚟，嘈得大聲啲，佢幾個人就衝出嚟。跟住然之後，差佬咪到咯，咪成班帶翻去咯。你一嘈，你咪轉第二個站咯。你反正我哋真係唔夠人嘅，一定唔夠人嘅。喂，即係好似九龍東咁樣，九龍東81個票站，81個票站，我邊可以到80幾個站啫？即係我當然街，即係當然你哋知道啦。即係投票站外邊有呢個咁樣嘅禁止拉票區啦。咁但係你投票日，你開始嗰啲街站都盡量係喺附近，嗰、那個投票站附近，你要 target， 譬如呢幾棟樓係向嗰個小學投票嘅，咁你都會盡量佈喺嗰個咁樣嘅幾棟樓，就希望拉到嗰啲人過去投票，提佢哋投票嗰啲咁樣啦。咁所以你八十幾個，你八十，我講緊九龍東啫喎，九龍東80幾個點票站。咁但係其實我哋嘅人手係開唔到80幾個街站噶嘛，如果你要兩三個人開一個街站，即係最少啦，係咪先？同埋兩三個人其實開唔到個街站噶喎，喺選舉日，而家就得啫喎，選舉日唔得喎，因為嗰日鳩咁撚多人嘅喎，成班喺度嗌喎，你尤其是有譚香文嗰啲啊，譚香文請投，譚香文請投，譚香文好撚嘈噶嘛，屌你老味！咁你係一定要，即係你唔。總之你開唔到咁多個站嘅，其實即係當然，如果你話忽然之間今日啊，你而家 chat room 嗰啲人全部出曬嚟話幫手，咁啊咁唔撚使部署啦，點你咁樣咁樣使部署啦？咁你咁啊度度都係人都得啦，咁樣係咪？咁但係你哋又唔撚會出嚟啊嘛，係咪？你哋仲喺屋企分析緊選情啊嘛，點你咁樣？你哋仲你哋喺度寫長文啊，你哋仲喺度研究啊， 幫啲民調加權 係啊，你哋仲喺度呢個民調加嗰個民調咁樣，跟住然之後拼入起上嚟啊嘛，唔夠係咁拼噶條數。唔是两个数加埋除以二啊，插头 有行人数啊！ 屌你老味，即系唔系冇办法，你就系中意喺屋企做呢啲嘢啊嘛！屌你老味，你话即系我唔系话网络嘅宣传冇用，但你哋唔系做宣传啊嘛！你哋淨係喺度分析選情， 宣傳自己， 喺預測選情。 係啊，你淨喺度預測。 share 啲唔知邊度做嗰啲民調，唔知點樣嗰啲預測選舉結果 share 埋嗰啲唔知咩明報啊啲咁樣，真係嘥氣。 係啊，跟住喺度研究葉寶成嗰啲文宣啊，喺度講嗰度啊嗰、那個全民制憲嘅可行性啊，我屌你老尾啦，回購兩歲啊最有可能性， 因為已經完成咗50% 係嘛？你唔去研究嗰啲政綱，你研究全民制憲五區公投嗰個可行性。你研究嗰、那個啊，如果呢個咁樣嘅呢、這個咁樣嘅全民制憲有好多 detail 出咗嚟喎，有個藍圖啊，跟住喺度質疑呢、這個藍圖呢、這個這個位就 提交人大啊， 這個位就唔現實嘅，嗰、那個位唔現實嘅，嗰、那個位唔現實。回購東隧就最現實，我話俾你聽， 做撚咗啦。 要求回購東隧就真係世界上最撚現實嘅政綱。 佢話回購兩隧連埋紅隧嘅， 回私隧啊！ 争取私隧南行线快啲开通，唔好寻日咁塞车。 屌你，基隧啊，仲有 争取海洋公园有 九龙城嗰条啊， 解啊，九龙城嗰条基隧啊，争 取免费 收费，基隧实要钱噶嘛，基隧 唔使啊， 咪咯，争取嘅收费。屌你谂咩？增加呢个库房开支，屌你咁样反捻转嚟搞，你谂唔谂到啦？系嘛？回購你唔想研究那些，屌你老尾， 出 母語教福利的街，你跟我講過五區公投可行性，屌你老尾，你不想問他開採天然氣的可行性 是不是開採 他畫了一條線給你看，老年這麼撚遠，屌你老尾， 我知道 叫海風一號去開採是不是海風一號那間叫海風一號啊，屌你老尾 游出去浮台叫他四眼游出去， 屌你哋就系最捻中意屋企做埋呢啲咁嘅嘢，屌你老味！ 屌，跟住见到有啲 cap 图，我都而家讲埋啦，唔争在我讲，即系见到啲 cap 图啊，边个话阿教主够票啦，可以投票俾边个？哇！呢番说话教主亲口讲，我屌你老味啦！你自己 cap 咗咁嘅图出嚟，你同社民连话梁家杰够票有咩分别啊？屌你啦！ 系， 其实系冇分别噶。 有咩分别啫？ 其实系冇分别嘅，其实系。其實 一鳩樣，啲咁嘅質素，啲咁嘅道德，冇道德可言，不知所我講嘅係 cap 我， 企喺個道德鳩地嗰度，企喺道德鳩地嗰度， 企喺個天， 好似執賭寶咁，跟住有啲 KOL 好似執賭寶咁，話啊你睇下，人哋自己鬱敏都話佢夠票啦，我哋可以啊轉頭啊邊個標邊個，你嘥氣啦，你睇清楚我哋點講啦，一票我哋兩席，本土派係9席全取 ，OK 唔該，唔係8席 ，OK 9席， 用緊話夠票係講緊。 股票啊，买够啦，算啦，买咁啦，之前唔再买啦， 斩手指， 屌你老味，喂，所以即系人啊，唔系我讲翻九月四号嗰个安排先，因为实唔够人噶嘛，因为你哋仲喺屋企，九月四号你哋仲喺屋企做紧呢啲嘢啊嘛，仲喺度研究紧， 滚动文条啊， 系啊，研究自己喺度滚动文条啊嘛，咁样跟住，然之后你仲帮我拣歌啊嘛，屌你老味啊，其实叶宝成用呢首歌宣传有咁样，投票啦嗰日，咁啊跟住然之后，咁所以我哋就一定系唔够人啦嗰日，咁所以我就呼吁，即系我而家系做俾嗰啲真系出嚟做嘢嗰啲人听嘅，唔系嗰日真系唔好嘈。你之前之後點樣？咪屌你打起上嚟嗰啲都要噶啦，話俾你聽係咪啊？即係都唔係話嗰日先打啦，成日都打。但係嗰日咧，你要慎防一樣嘢就係、是、佢總之一掂一掂，佢就成班拉鳩曬你。 嗯， 係。你嗰日我哋即係嗱，你我頭先一路講都係九龍東嗰個數啦，你八十幾個票站， 你新西二百幾個、啊， 係啦，你新西二百幾個，你點可能開到二百幾個街站？同埋其實一個票站，我想講你又要知啦， 一人一個票站都開唔到啊！想 唔係你想我想講咧，你哋要知道嗰、那個佢有個佢有個投票站啦，咁然之後有禁止拉票區，其實禁止拉票區範圍闊嘅。咁你所謂開街站係咩？譬如以一個票站作為中心點，咁、於是乎你就要喺佢嗰個方圓嘅範圍去捕捉啲人會去邊度嚟。所以其實一個票站咧，如果你正式真係想做足佢咧，一個票站你分分鐘要開兩三個街站。咁你二百幾個票站，咁你如果真係要捕捉佢嘅話，咁你有冇要開六百幾個街站？咁冇可能噶嘛！如果六百幾個街站，仲要每個街站有兩三個人，冇撚可能噶嘛！咁你話 check room 啲人出曬嚟有可能啦，但你哋好忙噶嘛，你哋要 分析選情， 你要分析嗰啲 嘢。同埋好忙，你嗰日你除咗 蔡子強， 你除咗宣傳之外，你除咗要叫人投票喺度嗌口號，已經由之後 監票啦， 你仲要監票啦，你要同人講個票站喺邊，好多人連個票站喺邊你都唔知 嘅。 你仲話啊，你住喺邊座村啊？因為有啲村好近，佢會去錯票站，去錯佢就可能唔撚翻去投咯。 係啊， 你問我哋邊個村邊個票站，你仲要話埋不停點樣行，你即係好好多嘢做 的。叫 哇，係啊係啊， 所以你出過嚟，你投票出過嚟就知道，其實係好多嘢要做，所以真係出嚟啊！真係 唔係佢哋好忙嘅，咁所以我而家淨係講俾出嚟嗰啲人聽，因為你哋有嘢做，你哋搞啦，唔阻你哋啊！費撚事， 繼續揀歌，繼續揀歌， 費撚事阻住你哋 做蔡子強， 係啊！你因為你寫 幾千萬上落，秒秒鐘幾千萬， 你哋寫啲好撚重要噶嘛？你哋又要研究嗰個五區當選個可能性啊，嗰啲咁撚樣啦，係嘛？都兩條隧道你又唔理啦，所以出嚟做嘢嗰啲人咧，就係因為我哋反正做唔曬嗰啲所有嘅點嘅，咁所以咧自己咧揀好啲位。一有人嘈咧，就轉點，唔好同佢糾纏，因為我可以預計俾你聽，一糾纏咧就會成班風冚走出嚟拉噶啦，所以係大家一定要即係嗰一日真係我哋喺街上邊拉票人，真係一個都唔少得啊！係真係一個都唔可以少， 少一個啦， 係啊，冇噶， 即係不受傷不被捕。 唔係你因為你拉走一堆，你拉走一個站嘅人，咁。好撚大，因為同埋我哋而家咬緊個票。喂，我啊，2012年啊，輸1900票啊，其實講緊嘅係幾個票箱咋？ 嗯， 係 講緊係幾，講緊係零零四四有幾個票箱，謝偉俊特別高票咋？如果唔係，我唔撚會輸啦、啊。喂，即係話你點解之前我哋吹監票吹得咁撚緊要，吹監點票吹得咁撚緊要啫？喂，你睇漏一個站啊，一個票箱就夠左右勝負噶啦。 係啊。 你所以係好撚嗰咬緊嗰個位係比你想象中嚴峻好多噶。喂，你諗下，好似我九龍東咁樣，佢都發毛啦，佢發毛啦，係咪先？發毛喐啦，咁喂喐對佢嚟講有冇著數啊？其實對佢都未必有著數，但係佢都要搏一搏，你明唔明啊？佢搏我哋驚咯，或者搏嚇走我哋啲人咯。白博我哋有幾個咁啊？唔係琴日 Jesse 同我 Jesse 好撚驚，其實 Jesse 好撚鬧。咁你咪博，你咪 愛人名王， 你咪博，你咪博有個人好撚鬧，咁你咪少個人幫手啦。即係博呢啲啫嘛，咁樣咁譬如新西都係噶，新西咪又係咁樣空鳩啊周永勤咁樣，咁你咪博其他團隊都會驚咯，都會鬧咯。哇！如果選舉咁樣，選舉咁黑暗啊！選舉係咁黑暗呀、啊、屌你老尾，你自己寫文一就冇發現咩？你 你喺度分析嗰啲，屌你老尾又分析嗰啲文宣， 個文條冇寫黑社會， 係咩？你冇你唔知啊？ 個文條冇寫到會換票箱喎。 蔡思強本書冇寫， 你哋唔知呢啲嘢啊？你哋喺度嗰啲幫嗰啲文條加權嗰陣，你哋冇留意到呢啲嘢咩？ 戴耀廷冇講喎，《新婚王論》第二本冇寫喎，蔡東豪又冇睇， 慢慢寫啦，你哋休息一陣。